第四章，人点解要进化自己嘅灵魂？人生点解苦多过乐呢？因为如果一旦乐多过苦，灵魂就会忘记进化自己嘅灵性，为咗贪图享乐，就搞到自己不知不觉咁堕落。一旦堕落，就会将多世修嚟嘅成果毁于一旦，会将自己辛辛苦苦提升嘅灵性消耗过度，变翻个低级灵。依个就系宗教上所讲嘅由人跌翻落去畜生道，因为你嘅灵只适合做好似畜生咁嘅生物。呢个其实系一种自然嘅法则，系一种平衡呢个宇宙次序嘅道。乜嘢系道？自然就系道。你嘅行为符合畜生呢种道，咁你下一世就自然咁得到一个畜生嘅肉身，生活喺一个畜生道嘅环境入边。如果你连畜生都不如，咁你就会跌入饿鬼道，甚至入地狱道。身处饿鬼道，你是连一般畜生道入面的有得食嘢的权力都没有。如果你身处地狱道，那你的灵魂就会全面地受禁锢，连享受生命的权力都没有。不信啊，等我告诉你，知饿鬼道和地狱道究竟是哪？你看看非洲的伊塞比亚和其他的落后国家，这些地方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物就算了，连最基本的卫生条件都没有的。人往往就坐在自己的屎尿旁边，因为没有力行都行不动。你想想，他们腹部积水，身上全部都是烂疮，两眼无神，面粉和烂泥捞在一起吃，喝着一些充满病菌的水，因为他们的世界闹饥荒、打仗、腐败、控十字会，有钱都买不到东西给他们吃。小孩子没奶喝，在这么恶劣的环境还可以长大，这么差的条件还整他不死，你认为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灵魂里面的灵性就被他们前世的所作所为消耗得七七八八，所以今生只适合在一个行尸走肉的世界里面生存。如果你平时作恶多端，跌了落地狱道，那就将你变成一条鱼，先有鱼勾勾你上来，等你的嘴巴因为前世的口业痛到你腰心腰肺，再来个上刀山刮晒你身上的鳞片，跟住呢就来个落油锅炸到你成身开花，或者等你投胎成一只鸡，先割你的喉咙放血，再生掹你的鸡毛，跟住再将你掟入煲滚水度，生勾勾咁帮你绿熟，或者等你变为泰国虾，先俾人鉴生勾起，再用支竹签插你全身，然后再送你入火堆被火烤。所以你认为世界真系冇一股力量，冥冥之中喺度公平掌管一切，维护着万物嘅平衡嘅咩？呢个自然分配你灵魂去边度嘅法则，就称为自然之道。好多人以为人死后去边度系神决定嘅，错啦！神系高阶级嘅灵，所以入咗天道，因为佢嘅灵性符合咗天性，所以自然咧就入咗天道。所有嘅神都唔能够破坏自然法则噶。一旦违反，就会再入凡间，重新嚟过。所以你的灵魂未来会诞生在哪一个世界，根本是由你今生的身体收到多少灵性而决定的。如果你的生活跟只狗一样，只是懂得玩、睡觉、食完屙、屙完食，没有将自己的人性收好，那你的灵性就会将这个人性堕落成动物的属性，下一世就很有可能变成一只狗。如果你没有害过人，你就会变成一只有福报的宠物狗，被同你有缘的家人或朋友好好地收养。如果你阴质嘢做得多，那就会变成一只流浪狗，被前世受过你伤害的人虐待。这个就是最自然不过的法则了，并不是哪位神明或者是老天爷在这里主宰着这件事，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你看一只老虎，明明可以轻易地将人咬死，但是呢就为了区区的一点食物被人捉住，受制于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灵性不够高咯，所以不会思考。如果佢识得思考嘅话，就唔会受制于比佢弱小嘅人啦。食物对动物嚟讲就系佢哋嘅钱，地盘对动物嚟讲就系佢哋嘅权力同埋地位。所以如果你嘅灵性冇办法主宰你嘅欲望嘅时候，你就会好似只老虎一样，失去咗生命力，而被欲望所主宰。其实主宰老虎嘅系人咩？唔系啊，真正主宰佢嘅系来自老虎自己本身嘅欲望。点解老虎咁蠢呢？因为佢嘅灵位置唔够高，所以灵性唔够咯。 其实老虎在野外呢，不单止可以自由地捉野食，而且生活在大自然中才可以真正拥有生命。你知道马戏班的老虎和野外的老虎看起上来有哪里不同吗？答案是眼神。马戏班的老虎因为丧失了老虎在大自然求生的本性，失去了它原本应该有的生命力，所以双眼无神。如果你一出世没什么做些伤天害理的事，而且做人还讲下多少义气，但是呢就硬是放不低些名利啊、地位啊，一日到黑同人争来争去，搞到自己的灵性不够称，一跌就跌了落畜生道。但是你前世那点义气至少还在回你的灵性道，那就被你做只自在威猛的夜生虎，不用去马戏班被人当马骝咁舞。所以啊，其实畜生道入面都有分两种差别好大的级数的，有些呢就自由自在，间中还可以哈哈霸霸，有些一出世就注定做人的食物，世世代代都被人汤吐剥皮，苦不堪言啊。千祈不要忘记，我们人其实都是动物的一种来的，我们之所以可以做人，就是因为我们比畜生多了类似爱、宽恕、刻苦耐劳、牺牲和奉献这些所谓的人性。当你因为过于照顾来自你身体的欲望而严重地忽略自己的人性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很快变为畜生道的理想摇篮。宗教只不过是一个渠道，给那些高阶级的灵用他们的智慧来提醒你，指引你走向善道。因为修善道就是高级的灵修上神道的最快捷径，因为修善道不单止可以提升自己的灵性，还可以帮助他人，影响他一起成长。所以千祈咪将宗教睇得太过玄妙，亦冇将信仰神明当系你消灾解难嘅工具。搞清楚，灵魂先至系本来嘅你，身体只不过系你修行嘅工具嚟嘅啫。喺呢度不得不提醒你，只有少数嘅人下一世可以做翻人。佛祖话：人生难得，因为大部分嘅人作嘅恶业系多过善业嘅，要好好地把握呢一世。运用人才有的人性来提升自己的智慧，进化自己的本领，纵使没办法在今世成为神灵，至少都要将人性善良的一面提升，这样下一世才可以做一个万物之灵，再用人的身份来修行。所以我们要懂得用大爱的精神来面对人生种种的考验，来进化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灵性，才不会跌落个低阶动物的世界里面。